开门进屋，黑灯瞎火的客厅让英明愣了一下。 爸妈， 叫了两句没有人应他，他打开灯往里走。一直快靠近卧室的时候，听见他妈妈没好气地应了一句： 进来。 卧室对面书房也亮着灯，英明路过的时候扫了一眼，看见他爸爸在。一转头，他卧室里石毅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。 妈。 皱眉问了一句他旁边的家长，后者却没有回答他。英明走到床边推了石毅两下。 石毅。 但是床上的人只是脸色不太好看的哼了一声，完全没反应。 妈，这到底怎么了？ 石毅的眼镜碎了，放在他床头柜上，脸上还挂着疲惫和一路风尘仆仆的痕迹，看样子是大概下了飞机直接就过来了，家都没回。英明伸手把石毅从床上拉起来，试图把他叫醒。 石毅，醒醒，石毅。 也就是这么贴近他，才感觉到对方的脸烫得很不寻常。 他跑来要找你，跟他说了你不在，他不信，非要见你。后来说话拧了，你爸一生气就抡了他一枪。 就这么一句话算是解释。英明的妈妈脸色不好看，尤其是看着英明半抱着石毅，她心里就发堵。索性眼不见为净，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。剩下英明烦躁地叹口气，还在试图把石毅给弄醒。他这样绝对不可能是被他爸那杆长枪打的，感觉是发烧了。叫了半天发觉根本叫不醒人，英明当机立断把人送到了医院。医生检查说是肺炎导致的上呼吸道感染，确诊之后直接就住院了。所有事发生的措手不及，英明把石毅安排妥当才给家里打了电话。他父母听说石毅病得这么严重，就也没有再说什么。 妈，我得在医院陪两天，就先不回去了。 母子之间因为病床上躺着的人而陷入相对无言的地步，彼此僵持了一会儿，最终英明的妈妈叹了口气： 有什么事儿的话再给家里打电话吧。 勉强算是关心的话，也差不多到了极限。手机那边说完这句就挂线了。英明看着病床上石毅苍白的没什么血色的脸，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觉得所有事挤在一起简直焦头烂额。病房的光线永远透着一种惨白的感觉。英明上次在医院等石毅的印象太过深刻，以至于现在隐隐闻到那股消毒水的味道，还会有四肢发冷的感觉。强忍着想抽烟的欲望，坐在病床旁边，英明的视线从石毅的五官线条一路游走到脖颈的地方，再往下扫到输液的手。英明伸手过去攥了一下他的指尖，能感到那种不太正常的消瘦。他们两个要是放在以前，大概也算是晦气一对了。从认识之初，事情就没断过，前前后后医院都住了两回。刚才他在办手续的时候，医院的工作人员大概认出了他，因为他办理的入院手续是石毅的，所以当时的工作人员表情多少有些扭曲。这种事大概渐渐也就习惯了，对他来说还好些，毕竟演员这份职业卖的就是关注度。但是对石毅这种人来说，大概适应起来特别的痛苦，可是再痛苦也还是会有适应的一天。不是他们变得麻木，而是迟早会有这些人的好奇心变得麻木的一天。任何事情都经不起时间的浸泡。当这个讨论的风潮过去，大家自然会被新的东西所吸引。只是曾经造成的这些伤痕，都需要他们自己一天天的去抚平。英明现在特别想抽烟，但因为在病房里，他没办法。下意识地摸了摸石毅受伤的那只眼睛，当时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的，如同往事重演。 告诉过你，我爸年轻的时候是玩长枪的，那杆枪光杆就三米长，有拳头那么粗，你是找死啊，竟然真敢跑来。 明知道躺在病床上的人什么都听不见，英明还是忍不住数落了两句。 不动脑子就算了，还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，再晚点送你进来，我就要变成死者家属了。 医生说十一的情况其实已经很危险了，他最近应该是受了严寒，又没有及时回温，炎症很严重。这要是被他家里人知道，指不定还要搞出多大的动静。想到石毅的母亲和家人，英明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通知陈诚。不过想到最后，他还是没有打电话。虽然石毅送医的时候情况不太好，但医生也说了，并没有生命危险。及时用药的话，应该过段时间炎症就可以消下去。把他家人都叫来，也不一定就对他的身体恢复有好处。到时候如果再出点什么问题，可能反而麻烦。他打了电话回剧组解释他这边的情况，浩子明后天大概能过来帮忙一起照看着。他等失忆醒了，情况再稳定一点就回组。董晓那边态度还好， 没事，剧组这边司机可以先兼着，你等事情结束了就赶紧回来。 好在是拍电影，周期本来就不长，还耗得起。要是个电视剧，英明这样离开造成的压力肯定不小。不过当时英明还没有想到事情后来的发展会那么急转直下。他守在医院的第二天，石毅还没醒，一通电话让他非常狼狈地直接赶到了澳洲。电话是凌晨三点多打过来的，英明当时被震动的惊得整个人都有些发怔，有些迟钝地摸过手机，看到上面提示的电话是寇金的。 寇子啊。 因为人不清醒，声音嘶哑的不像话。英明清了下嗓子，尽量提起精神。 怎么了？ 其实这段时间他压根儿也没怎么休息，工作的状态还不觉得，一旦离开剧组，疲惫感几乎是翻倍涌过来的。 英明，你看新闻了吗？ 新闻？ 这个字眼让英明皱了下眉。 没有，我在医院陪着石毅，没工夫去搭理那些。 不是关于你们的，我刚才看新闻说澳洲那边发生了山体滑坡，其中有两辆旅游巴士困在了山里，公布出来的名单好像有石毅的妈妈，但是我不确定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 我怎么可能知道？行了，我先挂了。 医院里这个时间是不可能还有电视的，英明用手机上网查了一下名单，心底一慌。名字确实是一样的，但是这年头同名同姓的那么多，总不至于有这么凑巧的事。可是想是这么想，他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陈诚。这个时间了，对方的手机竟然一直占线，英明连着拨了15分钟才终于把电话拨通，结果那边情绪比他还激动。 石毅呢？ 陈诚打了一晚上电话，石毅手机都没有开机，不是被逼急了，他根本不想接英明的电话。 石毅现在在医院。 医院？石毅怎么了？ 他急性肺炎引发上呼吸道感染，已经用了消炎药，我在医院跟他一起。 英明的态度还算冷静，他看了一眼床上昏迷不醒的男人。 石毅的妈妈在澳洲。 手机那边并没有立刻答复他。虽然石毅曾经为了英明的事跟陈诚很认真地谈过一次，但是说到底，陈诚对英明的所有忍耐只是因为石毅。抛开这一层，这两个人彼此都不愿意跟对方有任何程度的牵扯。可是这个时候也顾不上了，陈诚皱了皱眉说： 对，他妈妈和他阿姨都在澳洲，公布出来的巴士名单上两个人都在。 说起来，这次旅行还是陈诚安排的。 妈的！ 心底一股烦躁，他爬了爬凌乱的头发。 石毅现在醒了没有？ 还没有。 医生之前告诉他，石毅除了本身很严重的炎症，身体各方面指标都不太正常，所以才会这么虚弱。给他用的药里本身含有适量的镇静药物，好让他充分休息。陈诚在那边还不知道石毅的情况，犹豫了一下就当机立断。 把他弄醒，这事他必须知道。 可是英明没同意。 现在就算他人清醒着也没用，实际情况很糟，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 都不用医生做医嘱，光看他隐隐发青的脸色，也知道床上这个男人的身体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，这次只不过是攒在一起爆发而已。